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在下午的5点01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二的一起改变的穿搭的环节，我是袁一。 今天应该是三个季节吧，他是夏季的袁一，我是秋季的泽华， 我是冬季。 等一下，冬季有没有给你开话筒？来自我介绍一下，冬季的谁 ？Hello， 我是冬季的王楠。 王楠有一阵没来了， 嗯， 我们没有邀请你来帮我们试衣服。 他冬季的程度简直可怕呀，里面是毛衣，外面是大衣。 你热吗？ 还好，还好，刚。就从外面进来还好，可能一会儿就热了。 请你盯住，今天2个小时一直这样穿啊，大衣不许脱掉。 那可能不会， 可能下了这个2个小时节目之后，也许你的体重可以掉2斤，那2斤全都是水分，全都是汗出出去的。 我们免费的让你蒸桑拿，你应该感谢我们。 是的，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干嘛呢？为什么我们会挑衅王楠说他今天肯定撑不住2个小时穿同一套衣服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现场试装，而且试的是你们也许想抢但是买不到的那些单品， 是挺夸张的哈。就11月8号上线的当天，很多人在12点钟的时候就准时开抢，但是如果你的网速够慢的话，你喜欢单品瞬间就没有了。 对对对，这次出的单品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来自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也是请到了 JeremyScott 这样一个鬼才设计师。 哇，你的前面好闪 哦， 你穿着衣服简直闪瞎我的眼。 Jeremy Scott 的个人风格就是这样，对，他跟他的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有关系。他在上学的时候最要好的3个朋友就是全校长得最好看的3个女孩子。 哇哦！ 然后呢，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帮他们打扮。 哇哦！ 然后据说其中有一个女孩子还因为穿得太过火而被学校就辞退，就请回。但是那女孩内心很不高兴，家人也很不高兴。但 Jeremy Scott 内心就觉得哇，太开心了，我居然能够帮她打扮成这样，然后让老师都无法忍受让她回家。他觉得对于自己是一个极大的满足。 因为无法忍受的点就在于全校人都会关注到这样的一身装扮。 对，而在那个年代，因为 Jeremy Scott 是1975年生人，所以你想在他上学的80年代，他如果已经拿出现在这种设计的理念，或者说接近于这样的理念拿到校园里去的话，任何一个成年人都无法接受。 是的，怎样，作为女孩你们是不是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每天可以帮你打扮得非常的不同。 如果在工作之后遇到这样的伙伴还挺好的，在学校里我还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王楠呢？ 姐在学校里的时候乖吗？ 他质疑你。 我在学校可是很乖。就是即使要穿的想要跟别人不一样一点，也会就偷偷的。对。 王楠呢？你在学校是乖小孩吗？ 我很乖啊。 他一开始是乖小孩。 OK， 我以为内心深处是那个。 最近 学那词叫什么？海螺人。对。 来，请泽华给大家解释一下海螺人是什么意思。 有些人呢，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安静， 一般和普通人一样。 对，但你仔细的靠近他，你却可以听见海浪的声音。 只要你愿意走进它，你就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 所以你是海德人吗？ 我不是啊。 你就是表里如一是吗？ 对啊，但是一般我跟熟的或是在就宿舍里很熟的那些还是哎比较疯的那种。 所以今天这些单品很适合你啊，就是可以打开一个全新的你。 嗯， 如果你想抢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但是有一些失败，或者说你还犹豫不决说到底哪一款才适合我的话，今天我们真的会现场带来很多我们认为实穿性很高的单品，虽然不是每一件都带来现场，但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合一般人普通人穿着的我们几乎都带来了，所以不要错过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找到潮流梦工厂就可以啦。 你不要多想啊，今天11块钱你带不走了， 今天都是展示哦。好，我们先来关注到的今天是第一个环节，在潮流风向标，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说一下11月8号那天，我们之前也讲到了11月8号在纽约当地时间也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发生，后来是在11月9号的上午，是北京的时间，进行了维密秀的走秀。这次呢就是槽点还挺多的，相信各位在什么公众账号啊，包括我们潮流梦工厂上周六的节目里面也听到了一些点评啊，或者是吐槽啊，或者是回顾啊，但是关于后台的一些小秘密，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放送给大家，看一看维密秀的后台会是什么样子的。 Hello， 我现在已经在维密的后台的门口了，我们每个入场的人呢要先领一个这样的工作证，现在是才早上8点，我们就要把这个工作证给领了，领完之后才能进到后台看他们的妆发采访啊什么的，而且每个人只有20分钟，就是整个一上午各国的媒体会排队进去拍他们的妆发啊后台啊什么的。这次有4个国模，还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超模的朋友们。哇哦，超模来上班了，我们几个就像狗仔一样驻守在门口。哇哦，超模真人好美，我现在脑海里只有一个词，叫做超模和我。就会在这里举行，你们看到门口的那个粉毯吗？就是维密粉毯啦。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后场了，听说几个大模特，什么 Elsa、Lima、Candice 他们都已经在里面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去采访。我进去之后立马把我的外套脱掉了，因为和模特拍照虽然一定会输，但我们也要尽量给自己争点脸。那我特意把粉底涂得白了一点，有木有？就是等一下如果被媒体拍到我和何穗的合影，我可以输得没有那么惨。然后我把袖子都盖上了，因为去纽穿了一个就是露背啊，我就黑了很明显，大面积的黑。今年我就要黑，只有脸和脖子黑，其他地方也并没有黑，对不对？快乐， 结果我们还是路人黑。我们现在已经在后台了，后台好大哦。现在就是维密的粉毯啊，明星啊，博主啊会走这里，其实是短短的一个毯子啊，然后会有世界各地的媒体在这里拍摄。 couple hours。 这就是突袭维密这个大秀的后场，然后在后台可能有很多你们所关注的点，像以往那个上场之前那个睡袍， 嗯， 这么多年都是粉色的，然后今年独一份的出了黑色。所以王丹，你和你的宿舍小姐妹们有没有一起在11月11号那天开抢那款黑色的睡袍？ 才不到10分钟，他就已经把大衣脱掉了， 盯不住了吗？ 盯不住了。 你要学习一下人家超模，你想那天纽约很冷哎。采访的人在外面待着就瑟瑟发抖，但是超模们进场的时候都露大长腿。 哦，你的意思让他还继续再脱下去吗？现场变成维密秀吗？ 就是这样才可以有一些地方是接近大模的， 哎， 人家是超模，就是人家有那个身材 啊， 所以没什么可露的。一会儿穿我们单品的时候，说不定你也可以瞬间变身为超模。 你也不要太妄自菲薄，毕竟你今天也是模。穿不了超也是膜，可以吃的。 好了，我们刚刚为什么说那个维密秀的秀场，主要是因为今年奚梦瑶经历了去年的这个事情之后，今年的表现其实还挺可圈可点的。 嗯， 那么在最近的又有一场活动上面采访到了奚梦瑶，问了她很多问题。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让奚梦瑶大喊太难了，以及是什么能够让她迅速减脂，有什么小秘籍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还有为了成为精致的猪猪女孩，她又做过什么样的努力，我们一起来看专访。 我是奚梦瑶。哦，我今天被安利了这支浆果色。嗯，因为秋冬的关系，我最近也比较喜欢暗红色。算是，嗯，艾灸、泡脚、早睡。看时候吧，如果真的很忙的时候，可能就会松懈一下，但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是力争成为精致的猪猪女孩。其实我觉得养生这件事情就是对生活很看重，很有热情的一个方向。嗯，看事情有的时候这样，可能不太重要的事情我反而比较纠结，比如说吃饭。减脂的小秘籍就是一要吃的健康，二要经常做有氧，嗯，少而健康。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试着去运动或者打游戏。虽然我是个双鱼座，但是我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浪漫。嗯，如果是对方做了能甜到你心里的事情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外在的形式，不管是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亲情也好，如果它是真的可以让你在心理上得到理解和共鸣的，我觉得那就是最好的浪漫。嗯，可能在工作上我还是比较主动的，那但又可能在生活上我会稍微被动一些。嗯，穿越到古代，希望自己的身份，不知道，我就是很想当个男生。 What？ 嗯，只想要当男生。可能第一集就再见了吧。6 5 4 3 2 小明还是一直保持那种比较俏皮可爱的风格，包括他的表情，他的那个整个五官的控制， 嗯， 包括他最后用6-1的那个连拍，咱们现场也来好不好？ 嗯， 他那6-1的连拍简直太路人了呀。 但我觉得 我就跟大魔没有什么关系， 但我觉得很可爱，就是我觉得 就是可爱的那种。 对，维多利亚的天使都有自己的风格，有野性的，然后有甜美的，然后像小明就是可爱风。 OK， 王楠，你这么兴奋，把耳机摘下来，给你一个全景。 作为魔，你来表达一下，表。 作为今日份的魔，你来表演一下1-6的连拍。 好啊， 来预备开始。 等等， 来整理一下。 好像捋头发，真的是，哎，很大牌。哎， 好， 走你。 哦，我看不到镜头。 还要看镜头，以为自己是。穿 fantasy bra 吗？ fantasy bra。 这样，那个去那边可以直接看到电视。 你去表演区，直接就看到电视里面的你。 对， 你走过去，现在就来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的模 Sugar 王楠要现场演绎挑战奚梦瑶一到六的手势连拍。我们现在请导播老师把这个全景镜头变成半身镜头，这样看他那个连拍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一些。 他刚才走着他憋脚的这个猫步就过去了。 憋脚的猫步，可以把镜头稍微的给个半身的特写吗？好，你可以开始了。 来，王楠，看这里。 六。 这里。 五。四。三。 这里。 二。一。 最后分明是二啊！ 你那个五和四和三有什么区别？ 大写的，这不是完全的 copy 小明吗？ 哎哎哎哎， 创意点在哪里？ 五。四。三，就来回两边放 啊。 那你去啊。 男孩子不适合吧？ 没事，哥你去。 男孩子真的不太适合。 来，哥你去。泽华你不用去，你就在这边就好了。 对啊，这边就可以了。 来，预备，走你。六五。大家不要换台。 大魔，大魔，这是大魔应该有的态度，对不对？小姐姐来了。 行了，我们下一条。我们 小姐姐，哎，不过， 我说 TFBOYS， 不行，抗议了。 看完了小姑娘，我这种对吧，扮老徐娘还有什么可看的？ 所以老阿姨才应该是扮下老阿姨应该有的一种感觉呀。 好， 预备。 姐，你可以性感。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压场模特儿。 压场，体重足够压场。 Ruby Dar， 六五四， 盯住盯住， 三， 那是六， 这是三吗？ 啊，这是三， 三二 啊 一。 我喜欢一。 好， 难怪你叫袁一。 就很难，其实挺难的。 对的， 就是因为只有脸部的时候，就你拍大头贴的时候，就那种状态，就你到最后就忍不住想啾啾啾咪咪咪的那种。 哎，我很期待用巩俐做六五四三二一，应该会很。 巩皇是不一样的， 是吧？ 对，有机会的话可以采访他一下，让他尝试一下这个挑战题。好了，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说 TFBOYS 王俊凯。 嗯， 他最近拍了一支日化品牌的灵动舞蹈大片。 哇哦！ 你知道，因为王俊凯从出道到现在一直通告排得很满很满，所以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就大家就工作排得太满了。 是。 于是这一次这支 MV， 其实舞蹈动作还挺多的，但是他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 哇哦！ 可是当他拍完以后，你知道吗？全场对他就是赞美。 天哪！ 就王俊凯现在的状态就是生活在赞美当中。 我也想生活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可是你不配啊， 很虚幻的那种。 但是他是真的让所有跟他合作过的，不管是导演呐、舞蹈的指导啊、化妆师啊，包括怎样的设计啊，怎样都对他就赞赏有加。 那太厉害了。 对他的评价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灵气。 哇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两个小时学会这支舞蹈的 MV 到底最后呈现出来什么样子的。 怎么样？ 本来还想说这个俊凯并没有表现太多，但是中间有一段确实是还是看得出来功底所在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当然整个的舞蹈的片子是那个女生的舞蹈演员在演绎，因为毕竟是女生，或者说展现出来会更方便的那种特质，就是长发飘逸。 嗯， 因为它是日化品牌的广告嘛，那大家看到这头乌黑秀亮的头发，应该能想到什么品牌了吧？ 看那以前小的时候那个什么，看帅哥的发型清新亮丽，用什么更自信？还有包括以前什么百年顺发。那样的感觉 是吗？我看到这个广告，就是最自然的就是想到那个，就是滑下来，就是女孩子编那个、编那个马尾辫，然后男生想要拽她那个发尾的时候、直接就把头发给拽下来，不是头发拽下来，发饰给拽下来、 对对对。还有一个视频就微博上，就是那个慢动作，然后后面有一只手，然后拽前面那个女孩那个梳个马尾那个头发， 对对对， 然后就很好看， 包括还要把梳子放在那个马尾的最上方、然后直接就滑下去。 原来是瑞贝卡假发的广告呀。 把头发拽下来， 就是你怎么拽它都不会掉下来。 两个小时完成度这样真的是已经很不错了。 是的， 如果你想知道幕后都有哪些花絮的话，我们这里也有专访放送给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首先，这次拍摄的非常愉快 ，MV 呢是跟以往不同的方式去展示灵动的一种精神，非常有创意。里面呢也加入了很多舞蹈。对，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处事态度，遇到困难呢不畏向前，灵动的去对待世界，相信自己，不断付出，一直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就会越来越好。就像我这次拍摄的 MV 一样，用音乐和舞蹈的方式去展现追梦路上的困难，那么最后呢灵动化解，相信也会让大家眼前一亮。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断坚持，灵动化解一切。大家 不断坚持，灵动化解一切。粉丝们记住了吗？遇到任何的困难，想让你们偶像说这句话就知道了。 好、 这是王俊凯最近的一个工作动态，又有新的代言了，所以大家如果非常喜欢他的话，也可以去下单购买这款产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了今天和我们主题相关的说要合作款，我们一会儿会现场让王楠来展示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一些实用单品，包括我身上今天穿的这一件，以及泽华在不在主播台上露出来的那一部分也有单品是这一次的合作款。 羞羞。 一会儿让泽华重点展示一下他今天就是身体力行来展示这款单品， 长这么大以来哦， 非常有亮点， 第一次尝试这样的单品，简直了， 第一次尝试这样的造型，然后呢你自己还挺满意的对吗？ 早上的时候非常的惊喜的那种感觉，从来没有想过可以。 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你给这款单品打几分？在你身上的上身效果 15分， 超 远远超过10分。 我相信各位如果锁定关注，一会儿看到泽华身上身体力行尝试的这款单品的话，你也一定会惊奇的， 就下巴可能会拉得非常的大，很好看哦， 可能会脱臼。那我们在正式开始试妆之前，也要来先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 H&M 一直都会有合作款的动作， 是 我们来历数一下捋一下从头到尾都有哪些品牌和 H&M 合作过。第一次合作的品牌在2004年，他第一个联名系列请来的是 Karl Lafayette 老佛爷做的一个联名试水，本来是准备卖一个星期的，结果上架25分钟的全部卖光，一抢而空。整个系列呢是冷酷的黑白色，老佛爷本人也穿上了这个系列的单品拍了照片，虽然我仔细的看了很久也没有看出跟他平时的装扮有什么区别，但是由此可见这就是 Karl Lafayette 的元素和 DNA， 简直太划算了呀。 对， 就 H&M 价格直接把他一身都给买下来。 可是你想 Karl Lafayette 其实自己也有自己的同名品牌， 是 那个品牌其实知名度不是很高， 北京现在也可以买到， 对，北京在东方新天地可以买到，那个品牌价格其实也是很划算的， 你还点名出来，对 对，就是只有这一家店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老佛爷本身的自有品牌并不是很贵，单品包括还有印了 Karl Lafayette 头像的 T 恤，它是一个不会错过任何一次把自己头像印上衣服的机会的这么一个人， 以及很多东西上吧， 对， 玩偶上也是。 其实这件T 恤它是那种手绘的素描感的头像，其实还挺少见的，以往我们看到都是它那个卡通头像， 很经典，很好穿，那个素描的 印在头发印在衣服上。 你竟然跟头发杠上了。 接下来是2005年，2005年 SHM 请到了 Stella McCartney， Stella McCartney 这个设计师也很有意思，是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的女儿。 嗯， 然后她呢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她的所有单品、所有的面料一定会选用最舒服的棉质， 嗯， 或者是很贴肤的那种什么丝绸啊各种，但是她坚持不使用动物皮草 啊， 真皮和皮毛都坚持不使用。所以你如果买到 Stella McCartney 的真皮包或者真皮鞋，对不起，你买的是假货。 但是是棒棒哒，这种精神了、啊。 对、嗯、对对对对，我就说他这种就是这种设计理念是非常棒的，包括他好像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哦、 所以他把这样的理念都贯穿到自己生活每一个细节。 Stella McCartney 好像这几年特别特别的红哈。 Stella McCartney 有跟阿迪达斯常年联名的一个系列， 嗯， 对。他这一次在2005年那一次跟 H&M 的联名，其实也是设计的是偏运动和摩登系列的品，对的单品，但是销量呢没有2004年的 Color Fashion 来得好。据说广告请了 K Moss。 哦，那很厉害了，在当年。 对，嗯、但那个时候呢 ，K Moss 本人是有一些丑闻在，所以可能也是影响到了销量。看一下单品吧，其实还是能够呈现出 Stella McCartney 在剪裁上的一些风格。 嗯， 就是相对你说它是廓形，也不是廓形。它是那种偏仙儿，但又不是完全飘逸感的那种剪裁方式。 哎，但你看那条裙子，就今天再穿的话，就明显的过时感。 包括这条里面这个衣服，就有一种浓浓的20世纪的感觉。 嗯 嗯，这是2000年初的事情。到了2006年，他们是跟 Victor Ruff 来合作的，这是古灵精怪的荷兰二人组 Victor Ruff。设计了 H&M 的第三个联名系列，还头一回出现了婚纱。 Wow. 当时的婚纱卖350美金，限量只有1000件。 2000多块钱就可以买一件婚纱，哎。 对， 婚纱平均价位得在多少啊？ 这看品牌，还是看品牌，不一定。 就1-2千也能买到的意思吗？ 也可以，是可以的。 是很漂亮哎，这个设计的。 但毕竟这是荷兰的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婚纱，而且在剪裁上面你也看到是重工的。 是的， 层层的荷叶边儿。在2006年，如果谁能穿上这样的婚纱，其实还是一件比较难能可贵的事情。 很漂亮，是的。 这是当时 350刀，这应该非常抢手， 限量1000件、 嗯。 这个系列很甜蜜，最重要的元素是心形，腰带呀、衬衣呀，各种单品上都随处可见。先来看左边这个。这个西服包括这个丝袜其实挺有年代感的， 嗯， 然后在右边的这种雪纺衬衣到现在穿其实也不会觉得 雪纺衬衣没有过分， 对， 对， 只是模特的发型稍微有点过分而已， 那个裙子也有点过分。 这个裙子其实作为舞台装也还好， 嗯，对 对，白衬衣配红裙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 但你要在办公室穿这样的裙子的话可能会遭人议论纷纷。 好，这是到2006年，接下来之后每一年 H&M 还有什么样的合作联名款，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来聊，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现场试装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 潮，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是来自夏天的袁一， 我是连续好几年都有抢 H&M 合作款的泽华， 我是来自冬天的王楠。 咱们俩把他孤立了耶， 是我自动的要给你们过滤开来， 就不想跟我们在一起是吗？ 就你们就对上个时段的感觉。 好，我们正在说合作款这个事情。然后今天因为我们会现场请到王楠来做我们show girl，包括我们带来了精挑细选出来这次 H&M 和 Moschino 合作款当中我们认为实穿度相对高一些的单品，拿来告诉大家穿搭的方式，以及现场的一个真人展示。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们实穿之后跟那个明星实穿的效果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穿在明星身上以后觉得什么都好看，但是讲真穿到我们自己身上真的也会是一样的效果吗？这一定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的存在就是告诉你们怎么穿才最真实。 你为什么要针对王楠？今天基本上就只有王楠在现场示范。 我自己本人就有在穿啊。 你穿的还是很好看的，王楠穿也会很漂亮的。 我一会儿会来吐槽，就是这些单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 好， 我们现在正在聊说 H&M 历年都和哪些品牌做过合作。时间的车轮来到2008年，在说08年的合作款之前，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直播。08年厉害了 ，Come on, Gazo。 我家大门常打开，也有这首歌曲的诞生。 08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 ，CDG， 和川久保玲的合作系列当年卖的特别火爆，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波点根本就没有任何丝毫的抵御能力，而且这个黑底白波点到现在依然是万年经典的单品。 川久保玲那一年的合作真的是拿出了很大的诚意。他把他自己的主线产品当中的很多设计感全部都融入进来。 据说单单上海淮海路店10分钟就完全卖空，系列里呢就如泽华刚刚所说都是设计师本人的拿手好戏。 是的， 一看这个模特展示就知道啊，就是 Combo de Gazo， 而且非常好穿的刚刚 CDG 的系列。 好穿吗？我倒觉得好穿度并没有很高。 他难穿的衣服太多了，这种已经在 CDG 他川久保玲自己本身而言是非常好穿的了。 不过确实像这种波点衬衫当时也是成为明星们一抢对火爆抢购的单品，也是频繁出街的单品， 现在都想要拥有它。 以及手袋和钱包的这些搭配也让人很心动，你看这个手提包就有那个波士顿包的感觉。 是的， 又好拎然后又好装，同时又有 CDG 的 DNA 在， 只要价位如果合适的话，你也不会太心疼，就真正的把它当包来用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 很多人在买这很贵的包就会把它供起来的那种感觉，那不太好。 就下雨的时候一样用自己来遮盖住包。 对对对，自己可以淋雨，它不可以。 到09年是和 Matthew Williamson 的合作。Matthew Williamson 的设计呢，自然印花就成为了一个主角。也许是因为设计师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众，相对要小众一些，所以并没有很多人在抢。但这个系列说实话因为有设计师本人的基因在，所以还是很适合海边度假来穿着的。这个模特动作就有点大鹏展翅的， 但是第一件确实很适合海边的感觉哈， 非常适合海边， 而且不太挑肤色， 你身材好然后你又有海边的需求，其实就没有问题。然后到09年是我当年曾经抢购过然后还后来变成笑话的一件单品，是和 Jimmy Choo 的合作款。虽然听上去是一个鞋子的品牌，其实衣服也是有单品的。你看当年出了一款高跟鞋，上面是斑马纹的图案。其实现在动物花纹到今年又重新恢复了它的起色， 是 依然是有热度在的。 哎，这个鞋今天看也是好看的， 依然很好看。现在只不过这两年是会觉得防水台有点过时。但凡是没有防水台的高跟鞋其实都还行。这个系列也有男装和女装，主要是为了搭配鞋子，主要是以鞋子为主，但你看男装和女装的上身感还是有那个 Jimmy Choo 的那种轻奢和那种职场风，或者说是比较场合会比较严肃正规一些那种感觉在的。 我觉得是有种海螺人的气质在的。 海螺人 对吧，就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但是你靠近的话就会发现 海浪声音很大。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09和10年其实都并没有太大的浪声。2016年是和 Lanvin 来合作的。Lanvin 呢，很多人开始关心都是从10年才开始关注的 HM 啊、哦，原来合作款声势这么浩大。Lanvin 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时装品牌， 太高级了。 对，他以做礼服，他们家礼服真的是又好看又贵，上身就是会把你衬托的就是不一样。这是当年的联名款，以黄色作为主调，其实还挺年轻的。从单肩荷叶边到很浪漫的印花裙，都是这个品牌自己很有标志性的一些元素。 是，蓝蜜那年的西服非常难抢，我是没有抢到，后来我加钱从黄牛手上买到了一件。 据说这个系列不仅当年卖得好，几年之后还有明星穿着。张曼玉，这个系列是10年出的嘛？张曼玉在2014年参加了草莓音乐节表演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系列的联名款，可见有多喜爱。 对，当年也是一鸣惊人嘛。 对，甜蜜蜜是吗？ 在舞台上的现场的演唱嘛。 唱甜蜜蜜啊。 对啊。 对对对。 甜。 还有板野友美在2013年也穿了这个系列的一条连衣裙。 啊。 和 Taylor 一起拍了 MV。现在看起来这个连衣裙就有点过时。 哎，对，现在有点像 荷叶边，有点太过浮夸。 对， 但是刚才在海报上面出现那种单肩荷叶边，现在看来依然也是小公主感满满。 也挑场合吧， 参加活动的时候也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 你说男生的西服在那一年很难抢，你后来找代购花了多少钱买？大概是几倍的价格？ 哎，还好，价位基本上两倍多一点。因为它本身价位定的不算太高嘛， 都是按照 HM 的价格来嘛。 对，所以两倍多一点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嘛。 2011年就请到了 Versace 和 HM 来合作，不管是衣服的设计还是大片的质感，这个联名的系列强势性感，无限接近原品牌。 Versace 那年挺受争议的， 我们来看一下吧，就是一看就知道是 Versace 的衣服。其实我觉得实穿度也是有，像这个背带裙， 对， 以及这种纸醉金迷的感觉， 嗯， 而且有 Versace 它的那个几何图形在， 是， 对 ，logo 感还是很强的。到了2012年和 Versace Cruise 合作了，因为2011年可能跟 Versace 那个系列卖得太好了吧，于是呢两个月之后就又跟 Versace 一起推出了一个度假系列，一反之前的性感的状态，走的是甜美少女路线，衣服上全是各种水果的印花，请看。 这个很可爱， 对，很甜美，就哪怕不在海边你居家穿也可以。 对，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 这一套也很好看， 这个布脸很好看，是， 这是彩色波点白色底儿，就那种清新少女感，感觉就很 juicy。 对 对， 但其实你要是画冷艳那种感觉也可以是滨崎步的感觉上身。 对，然后像这条吊带裙你加一个腰带就可以是参加宴会，如果你把它腰带解开也是一个日常很舒适的穿着，而且模特身上配的同款的发带也很好看。到了2012年就请到了 Money， 很受时装精们追捧的 Money 也和 HM 合作过，当时用了很多艺术感的印花，时髦年轻又很有质感。 Money 向来都是走质感， 他自己本身也是时髦年轻又有质感， 对，质感风，像这个假的领子的搭配，包括这种 Money 很擅长做这种又圆又方，就你说不清是什么样的形状的这个印花， 然后你还不会觉得有违和感。 对，完全不会有违和感。这个印花我有一条那种连衣裙，看似是收身的，但是其实怀孕四甲也可以穿。 哦，真的呀？ 就它的腰身收了，但同时又给你有余地，蓬蓬的，但也不是那种特别太空棉的感觉，很好看。 那很不适合女生哎。 适合它。 这样就会很放纵自己啊。因为你永远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变胖，这个衣服始终都可以穿。 那倒是，但是也很藏肉，女生也是很喜欢。然后到了2012年，就请到了 Mason Martin， 一起合作。这一季你只需要记得当年王菲在机场被拍到那个棉被羽绒服就可以了。 那个棉被羽绒服很好看哎， 但是你普通人真的穿不了。对， 不是，你挤地铁可能不太方便，但我觉得。自己开车还是挺好穿的，这个衣服 自己开车你可能会进不了驾驶舱， 太大了。 对对对， 先脱下来。 对，到了2013年又请到了 Morant， 把自由随性的巴黎酷女孩带进了 HM， 整体还是偏时穿一些，从模特的这个海报图就能看出黑白作为主色调，包括一些粗棒针的毛线衣等等， 确实很时穿。 然后还有这件民族风的夹克，我见过很多人穿过，这是当年合作款里面的一个单品。这身其实还有挺， 这么看来也有年代感。 是的， 2010年刚过一些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很流行这么穿，就是2013年的合作款。到了2014年就出现了 Alexander Wang。 嗯， 我当年是找黄牛买了一件那个太空棉的短装上衣。 嗯，翻了几番。 哦，至少两倍吧。因为我为什么一定要买那件衣服，是他在衣服上印了一个 Wang。 哦哦，所以你姓王不姓袁呀？一直都以为是袁小姐，就是王小姐。 这不重要。2014年走的是运动风，发布会搞得很酷，然后 T 台的都是灰色跑道，模特走秀的时候也是拿了各种运动的道具。 嗯， 衣服呢全是山大王最拿手的时髦又很酷酷的运动装。你看， 好看。 对，这种灰色的拳击手套搭配这种羽绒服，然后包括这种在健身房， 这是女孩子吧？ 对，女孩子，女模特。然后包括右边这种背心式的， 这个 这个还挺难驾驭的，但是在秀场里面就会觉得很酷。 背心式的很王大人， 很王大人。 嗯， 是一个时尚运动装系列，也可以是一个时尚的秋衣秋裤系列。但是如果你没有腹肌，你就不配穿。 时尚的秋衣秋裤系列今年不是跟优衣库合作，但是销量非常的惨淡。 你看这身深灰色、铁灰色的。你没有腹肌就是不配穿，你没有腹肌就是秋裤，你有了腹肌就是运动裤。 哎，这个穿去运动真的是非常的吸睛， 太帅了。 右边这个就只能这样穿，如果你要正常穿起来的话，感觉不到它特别点所在。 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从 Alexander Wang 开始 ，H&M 就学会了在正式的发售之前就会敲锣打鼓，让各大明星就穿在身上。 嗯， 开始先做一个热身。你看，比如这是 Rihanna， 漂亮。 哎 ，Rihanna 就是穿什么都合理，她虽然腹肌也没有那么明显，腿部也没有那么纤细，但她穿上身以后觉得哇，我想要。 是的， 但这就是明星让你产生的错觉。我们要再次强调， 你的意思穿在王楠身上就 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的存在就是让你找到。 哥，对，你在说什么？ 我说王楠存在以后就咦，很漂亮哦。 好吧，从那次 Alexander Wang 和 H&M 中国发布会来了很多明星，包括宁泽涛啊什么的。 嗯， 就开始走中国路线了。那可能在之前合作款并没有那么多中国消费者去了解，或者说去抢购。但是从那2014年开始，大家原来哦，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是可以抢到的。 而且很多人开始期待每一年的合作。 是。因为可能平时买那个相关的品牌真的是有点太贵了，但是一旦跟 H&M 联名了之后，价格就可以下来很多。 嗯， 我觉得至少得有个半价，或者是哪怕是3折左右吧。 而且还是另外一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时尚的，你跟别人说这不是普通的 H&M， 这是跟谁谁谁 时髦前列的。 对， 到了2015年，也是你很喜欢的 Balmain 的合作，金光闪闪的华丽土豪风。但是我觉得这个土豪风跟今年的土豪风还完全不一样。 嗯 ，Balmain 的土豪风是那种， 他是王子式的土豪风， 对，宫廷状的。 对， 但 Moschino 是那种挥金如土的真的土豪。 Moschino 可能跟那个 Versace 有一点像的那种感觉的土豪风。 我觉得 Versace 也有宫廷风在， 哎、对对对， 但是 Versace 是拜占庭式的。 哎， 对 ，Balmain 可能更欧洲宫廷式。 嗯， 然后 Moschino 是那种接地气式的土豪式。就大金链的小金表、 啊、 我觉得是特别适合来描述 Moschino 的状态的。你看看我今天这事儿就是啊，生怕你不知道我有钱哦， Moschino 限量款哦，就这种感觉。 或者说你很难把 Versace 跟那个 Balmain 穿得很潮，但是 Moschino 你就可以穿得很潮。 对对对对对，所以 Moschino 的态度要稍微再年轻一些。 嗯， 虽然是联名款，据说去年那个工艺上没有偷懒，有几件单品几乎说和原价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 Kendall Jenner身上这件$549的香珠夹克，据传黄牛价炒到了原价的10倍，就是这一件。 炒到原价10倍，为什么不买？ 不是啊， 本身的设计。 因为你买不到 啊，很漂亮， 对，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它的价格，如果做工是完全跟原款的 Balmain 没有什么区别的话，你确实很值得买啊。 做工肯定会有区别的， 因为即使你用 H&M 的10倍价格买一件 Balmain 和 H&M 的联名款的话。 590变5940美金，哎， 买不到吧？5940美金，590美金， 对啊， 差不多可以了， 对吧？ 你就可以买一个原款的 Balmain 了，对， 嗯。 然后以及像这些单品也都是当年出的这个联名款，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相对难驾驭一些，有一种玫红色上面印花的， 对个人气质的要求比较高。 对对对，这个搭配的颜色也是很难驾驭，上身是宝石蓝，下身是中国红，中间跨上金属腰带。还是有一些难度。 是的，非常有难度。 嗯， 到了2016年是 Kenzo 和 HM， 这个相信大家还应该有印象在。 嗯 ，Kenzo 是史上我个人认为最难穿的 HM 联名款。 对。受争议最难最大的一届， 当时其实让我发售之前大家真的是很期待，因为 Kenzo 本身就是一个轻奢， 嗯， 没有那么奢，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省那么一两个月的钱还是可以买那么一两件的， 嗯， 但是变成联名款以后，可能大家觉得说哎，买起来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负担了，那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吧，结果没想到它的印花大改往日的什么虎头山啊眼睛啊各种各样的元素变成了民族风的大印花，瞬间难穿度上升了很多个 level， 很有可能也是这个设计师本身就想的是我就要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包括这种带有动物野性同时又把这种豹纹印成五颜六色色彩的这样的图案。 其实左边这身还是挺好穿的， 这个真的是修过图的颜色了，本身你想日常生活当中你看到远方走过来一个人穿着蓝色打底紫色修边红色内衬的花纹，你会怎么想？ 如果很白的话可能还可以啊。 王楠你会选择吗？你就是很白本尊、 不会 那右边这个呢，露肩的一字肩的层叠的像蛋糕一样的连衣裙，蓝色的边绿色的底、粉色的花 也不会吧，但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可能右边我觉得还是出去玩啊什么就会， 就至少是个蛋糕裙、 对对对对， 你还可以跟大家说我是因为来度假呀，我就想要这样波西米亚风啊， 还可以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你看我送给你的生日蛋糕就是我哦 你也太省钱了总之都是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民族风，包括它还有一些非常精致的刺绣在这个边上，还刺上了 Kenzo 自己的字母，太难穿了。你看右边这身从上到下的豹纹加皮草， 哇哦 哇哦，除了哇哦之外真的只能观赏，只可远观不可近玩。你看郑秀文穿上了这个全身的虎豹， 不可亵玩了，近玩要干嘛 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焉，不可亵玩焉， 这 是郑秀文啊， 他其实拍的挺有角度，然后修图修的这样子看还是可以的， 就是他已经尽最大努力去呈现了，但依然还只是 so 的效果。如果我们真的是大摇大摆这么穿在路上的话，可能 大家会哎， 然后觉得你得了失心疯真的会有那样的感觉。在2017年又跟 Erdem 合作了一次， Erdem 这个品牌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也是有很多的民族风的印花在里面，但民族风的印花也分很多种， Erdem 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把民族风的印花做得很高级的那种类型。凯特王妃是这个品牌的忠实粉丝，她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穿这个品牌的衣服，也很符合她端庄典雅的气质，出席各大场合包括怀孕的时候也都在穿。 是、 这款好像水花不是特别的大，当时也出现争抢的状态了，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宫廷风，然后包括一些荷叶边啊荷叶袖的领子，然后那一年又很流行那个衬衣上面在袖子上面多出一截来，刺上各种荷叶边的刺绣从你的毛衣里面伸出来，所以光看模特的海报款你还觉得哎很想拥有， 这也是疯抢的一年了，我记得 是疯抢的，但是当时你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该在什么场合穿，买回去以后没有机会穿、就还是实穿度不够高，明星穿起来呢也有一点一言未尽的感觉，就感觉穿上身以后这样的衣服会让你变壮。你进去王楠知道有个品牌吗？国产品牌叫阿依莲。 知道 吧，泽华知道阿依莲， 我知道。 你不觉得上身以后很像阿依莲的代言人吗？ 不觉得，因为并没有穿上身过没有直观的感觉。 我就说你看明星的穿上身以后效果就很像阿依莲代言人啊。这时候还是看场合和修图的水平吧。这个系列里面最好穿的应该就是这件卫衣，基本上这么多年来所有的联名款里面你买回去不会出错的一定是卫衣款。 是的， 卫衣或者是帽衫，我们一会儿也会讲到。然后相比女装呢，男装好像相似， 男装那年还是真的很不错的， 看似也好穿一些，因为以西服啊大衣啊这样的一些款式为主， 而且你看质感是在的，男装最重要的是一个质感了、 配饰也很重要。好吧，我们已经盘点完了这么多年来 HM 的联名款，接下来我们就要隆重推出在2018年的11月8号刚刚开售的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我们把镜头扫一下表演区这边，看看我们桌子上今天到底准备了哪些单品。 现在是一个远的大镜头，我们请导播老师给一个近景。好，没关系，我们自己走过去展示就好了。我们请王楠去到表演区， 走着你的蹩脚的抹布，假装此时此刻走在秀场上。 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都带到现场了都有哪些单品，你要对着话筒说哟，一件一件可以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去帮忙把桌子移一下吧，这样大家更好看到。 OK，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现场试穿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会什么样的效果，有哪些单品是日常生活当中真正可能或者说实穿度会更高的一些单品，也可以毫不犹豫的看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就去下单了。 来吧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手上拿到的第一件单，王楠你最想拿哪件单品？ 你先就以乍一看，因为所有单品都是王楠第一次见，你第一眼看到桌上摆的这些叠好的单品，你最想先拿出哪一件？ 我觉得是这个吧， 他的手一直停留在这件红色单品。 对，因为颜色就很就挺跳跃的这种，然后感觉很活泼。 嗯，我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个亮片会是这么大面积的亮片。哎，虽然这个有那个当时好像是哪个明星穿上身，欧阳娜娜是有穿这个， 娜娜 对吧？ 欧阳娜娜穿了， 你能看到有这个反光点在，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小部分。见到实体以后，我本人也是有受到震惊，没想到 这真赚了是吗？ 这么舍得，对啊。 亮片并没有多少钱啊， 但是这样的感觉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炫目，大家也不会觉得太多，我觉得它度取的还是挺合适的。 对对对，而且这件整个因为用到了红色，以及它那个图案，就是把那个迪士尼的人物，咱们很熟悉的一些人物做成潮款的， 对， 放到衣服上以后觉得很亲民，也是 Moschino 会惯用的一种方式，他就会喜欢把各种卡通人物搬上衣服。 打碟的唐老鸭太酷了呀，还穿着亮片， 然后又符合你的职业定位。 对的， 对，这件是王楠首选的一件单品是吧？ 对， 那接下来第二你会选择谁？ 这件吧，我看 这件。 哎，这件你现在只能看到一个那个条纹。哎， 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挺好看 的，就棒球衫的感觉。就这种 它是 竖道。 对，就会有那种棒球衫的感觉， 可能喜欢街头的那种感觉。 咱们的镜头真的是曝光度有点太高，所以只要但凡拿白色的单品就会显得曝光度就会显得有点。 但是单看这个单品的时候，我当时以为是男装，结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只在女装当中才出现的。 你知道很过分的是，你如果仔细的看它的单品的照片的话 啊， 你会被吓一跳，因为它其中使用了一个模特。 嗯， 你知道因为这个合作款它并没有给你上很多的网页去介绍， 是 因为抢的人很多，他也没有耐心去给你做一些宣传。他当时店铺的照片是这样的，大家看一下，唯一的一张模特照哦。就看完这张照片以后你就不想买它， 你就想 Meghan Trainor 那首歌All About That Bass。 All About That Bass， 对啊，就感觉就是一个低音大炮的感觉。那我穿上会不会也是这样效果 啊？ 但是后来犹豫半天，你会觉得说这样的单品不会出错。 嗯， 确实不会出错，也不知道为什么商家可能不知道哪根筋搭错就选用了这样的模特。后来事实也证明这件衣服的实穿性也是很高的， 这就是告诉你看，就是不同身材的人也可以展示出不同的美嘛。 你说的也对， 所以这件衣服是你第二喜欢的。 嗯， 那你看到实体以后跟你想象当中是一个样子的感觉吗？ 嗯， 这件衣服你刚才拿起来完整的这样的一个 one piece 的时候，跟你刚才想象当中只看到它的那个格纹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吗？ 嗯，就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我有偷偷的打开过一下这个 啊， 对，然后但是一开始还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也是就是这样的卫衣或者 短款。 对对对，以为是短款。 嗯哼，就这种棒球衫到底要怎么来穿，我们一会儿也可以来现场展示一下。其他饰品方面你有特别喜欢的吗？ 饰品现在被衣服挡到了，可以打开。嗯， 在这里。 饰品方面我们今天准备的也是挺丰富的。 哦，这是耳环吧？ 对，这是耳环。这款耳环当时在看图片的时候很多人都想要拥有， 因为价位很合适。 对，399块钱，然后你也觉得很闪亮，包括是满屏的 logo。 但是收到以后你会发现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Style,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周二的晚间，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第二小时的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摘了帽子的泽环。 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是 H&M 和 Moschino 合作款的一个现场的试穿，然后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系列的联名款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公众号都在推送什么明星的穿搭呀，包括什么各种买回去以后他们这个博主们的穿搭等等，但是到底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系列里面有哪些单品是适合我们普通人日常通勤来使用的，今天也挑选了一部分的单品，有一部分不适合的，我们会现场告诉大家它不适合的点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素人的穿搭法。 对啊，就是素人穿搭法嘛，这样其实就会更加符合大家的需求嘛。也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参与你们的讨论。我们来看一看，王楠已经上身了，他告诉他自己选择的第二喜欢的一件单品，就是一件白底儿然后红道的一件网球衫，我们来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王楠，你要走到这个台子前面来，对，因为桌子挡住了你。泽华，你还得搬一下桌子 啊， 桌子得不能挡住王楠，你怎么可以让大模本模搬桌子呢？ 他是素人模特， 那也是个模 吗？那也是个模。其实这一件就有点吻合到，就是当你在这个季节下单的这样一件短袖，你又想穿的时候怎么穿。其实这件衣服因为这个号，王楠上身的号是 XS 最小号，它是一个完全 OZ， 现在简说叫 OZ， 就 oversize 的一个号，溜肩，然后也是长款，女生像1米66左右的身高，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就是膝盖上面3公分左右的一个距离， 哇哦， 所以完全是一个长款，你可以当做一个外搭的外套穿，里面可以穿这样的长袖，王楠穿了里面那件白毛衣，也没有问题， 是， 包括男生其实也可以拿来敞开着怀，然后里面穿一个长袖的 T 恤，或者是薄毛衣来穿， 男生系上敞开穿都 OK 啊，这个衣服我觉得性别感不是非常强， 完全不强， 嗯， 女生如果觉得不太安全的话，可以像王楠一样在下面做一个打底裤，穿一个打底裤就好了， 对， 嗯， 王楠这样穿法他就不是那种街头潮， 对， 但日常生活当中穿是非常亮眼的。 我本来是想说这件衣服可不可以加一个腰带 啊？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身上那个印花的图案，它其实刚刚好是两片大面积的，从腰间往上胃那个部分一直到大腿那个部分都印上了图案，而且你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印花的质感会有点硬 哦， 所以你如果系上腰带或者怎么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衣服的一些质感。 嗯，那这样的衣服女生会不会就很快就嫌弃掉它？ 我觉得不会， 因为它穿法很单一， 穿的 除非你是走那种非常的街头潮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秋冬可以当外搭穿，然后夏天也可以直接单穿， 王楠，你满意你身上这件衣服吗？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刚刚上身之前然后和之后然后感觉效果还是不一样的，然后 你上身之前怎么想的？ 对，上身之前我感觉就是也是穿出来这种就是卫衣啊或者是帽衫这种，然后但是上身之后我发现就是还能就长款，感觉还挺就实用的，就很多季节都能穿。 妈呀，现在女生还会用实用这个词来评价一件衣服，哎， 就是实穿度还是在的，而且男生你知道吗，其实可以穿在里面搭背带裤穿，效果也很赞， 那就只能露出一个那个前面的字母了。 但是你要把背带裤卸下来， 放下来那种。 对对对对，我正好也搜集到了一个博主的穿法，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男生来借鉴，穿起来会比较有意思一些。你看，他搭了一个有点 PU 材质的那个。 那个卖不出去的背带裤、 那款背带裤单品确实是很难卖， 到现在都还在货上，大家还是可以买得到的。但他这样穿的话就没有太大的违和感。 对，没有什么违和感，就是把可爱跟那个野性中和在一起、所以其实女生在穿的时候也可以借鉴这样的背带裤穿法。 是， 对，而且或者还可以把下面的扣子解开几个系在牛仔裤里面。对，黄楠，你方便把这件衣服脱给我吗？ 不想，不可以。 你可以去那边，对，去腰圈的角落，对，我们来换一下。然后我现在要去表演区展示一下我身上这件单品。 哇，已经控制不住了， 找不着自己的。 是谁的眼神锁定我？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为什么要见证奇迹？有什么奇迹可见证？我身上 没有露很高。 对，没有露很高。我身上这件短 top 其实也不是特别抢手的款，好像到现在还能有卖吧， 大家可以试试看哈。 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看中了这件衣服的短 top 的效果，因为我已经想象到它是一个露脐没有露胃，它的这个下摆的长度正好是到我胃的这个高度。 你想象当中跟你实际拿到是一样的长度？ 是一样的，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穿着感它的材质有那种化纤的材质，但是惊喜的点在于你在图片上看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些大金链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印上去的还是立体的。但你到手了以后你发现是立体的哟，完全是大金链子哟，是凸起来的那种，编织在身上的，连背后都是，感觉整个人都很有钱。连这个 Moschino 的这个 logo 都是用金的亮珠穿上去的， 它这个就像是你戴的一个大金链子嘛。 对，就像是你真的戴了一个大金链子一样。所以这个衣服在叠起来的时候有点麻烦，因为叠不了。 清洗起来可能也会比较麻烦。 我它的那个模特图是选择把这件衣服跟一个 PU 的一个短裙配在一起会更野性一些，但是本身上衣就已经很有亮点了，亮点十足，非常吸睛。那你下身我就会选择穿一个高腰的牛仔裤，小裤腿的，然后穿一个，我今天穿了一个尖头的小猫跟的高跟鞋，所以就不会太运动也不会太街头，就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气质。 是， 但是其实我想说的是，像你要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外面也可以搭刚刚那件棒球衫。 这件短 top 就是你去参加年会啊，我们刚才也说你去参加那个晚上的 party 啊，很适合， 包括去夜店也可以。你可以穿成这样直接就去夜店的时候会很闪，但是你如果穿这件短 T 恤在办公室来回走的话，大家就可能会觉得说，咦，你今天怎么了，还挺亮。 但是你要加一个这件， 你看我今天穿了红的高跟鞋，然后跟这个外套上面的红边其实也可以呼应。以及你可以遮挡掉一些里面这件短 top 上面太闪耀的一些光芒，可能会让你的上司没有那么把你当做 夜空中最亮的星。 对对对，就会低调很多。然后如果你今天晚上真的有局的话，你到局上再把这件衣服脱掉，你就是全场最闪亮的那颗星。 而且本身他们这样搭配起来你也不会觉得太过。 对，你这样穿保暖度也在。 其实短 top 和外面这个外套它本身的元素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对，其实你穿上这个外套的时候就有一些街头和休闲感在。你稍微比如说敞开一点啊，然后这样子啊，摆点小 pose 啊，就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敞开穿很好看。 对对对对对， 敞开穿也很适合去海边。其实你里面穿比基尼的话搭一个这个， 你要知道身材好的女生穿比基尼是不想外面穿这种遮住自己的衣服的。 不会怕晒吗？ 我们只想穿一层纱。 好的，接下来是给它换一种方式搭哈。 对，我想试试把这个衣服戳到牛仔裤里面。 现在戳进去了一个角。 对， 也不用戳太多哈。 不用戳太多，但是这个衣服确实还挺长的。 不过现在也有一种穿法，就是直接把里面的完整的放到牛仔裤里面，然后另外一条是放到外面嘛，另外一边。 对，它其实可以有一个斜边的穿法。稍微随性一点就好了。我觉得它为什么不能太窝进去的主要一个点还是因为在于这个印花。 你会挡住 唐老鸭，它这个印花的图案就会完全被挡住至少一半。 是的， 高飞就被挡住了，所以还是有点奇怪。 是的， 刚刚那男生那样的穿法，如果你真的是系上扣了，然后把它塞到背带裤里面的话，其实可以有一边露出来，或者两边全部塞进去，也完全可以。 或者错位的系呢？ 这件可能有点不太适合错位系的点在于，它是那种。 我们各种各样的试法啊，再度的提醒啊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新浪微信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它这个错位计意义不大。 啊哈。 意义不大。 是的。 对吧， 取决于你里面穿什么样的吧，就是你今天这个短套不太适合这样的感觉。 对。 如果是个一字肩或斜肩还可以。 我想让泽华来演绎一下，其实这件衣服男生也是完全可以穿的。 是的， 这个长度在女生身上是一个裙子，在男生身上其实就是一个长款的外套而已。搭在衬衣外头也可以，里面如果是一个圆领的 T 恤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超好看的小哥哥哦。 就你还可以选择把里面的衬衣的扣子全部都扣上，扣得很严谨的那种。 感觉这个衣服和哥你的头发好配。 是不是 就这种风格。 就是男生穿起来可能局限性就没有那么大，那里面搭什么都还不错。 就我觉得男生穿更好看。哎， 那倒没有了，怎么可能比我好看。 好了，我就完整的穿上它了。 哎，等一下，这样在表演区可以展示一下你今天身上。 直接就开始了吗？这么大亮点瞬间就展示出来了吗？ 对，现身说法的一个单品，就告诉大家哪些男生不适合选这款单品。我们展示完了这件棒球衫，男生和女生都可以穿，所以这件衣服其实买回去一件衣服可以两个人穿，真的是很划算。帮大家查一下这件衣服的具体价格哈。泽华现在身上上身穿的这一件白底儿红道的这个棒球衫的价格是799块，然后有非常明显的 Moschino 的这个 logo 的元素在，然后买回去真的是一件衣服两个人都可以穿，好看。而接下来这款非常便宜的单品呢，就要建议大家下单之前要多多考虑一下了。这款单品呢来自泽华的酒。 你看浑身上下都充满亮点，那这袜子好像格外的特别一点哈。我们凑过来看一下袜子，有一个 ON 这边呢，有一个哎，好像是 Moschino 的一个 logo 的一个感觉在， 总之就是有字母呗。 每一年的合作款都会有一些周边产品，今年呢有内衣，有袜子，有包包，然后呢目前来看内衣跟袜子还都可以买得到。袜子呢是长筒袜，女生对长筒袜非常的认知度很高，男生我觉得男生长筒袜可能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吧， 就到小腿肚。 是吧？ 你以为是小腿肚， 就是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那种足球那种长筒 袜 那种。但也不是所有男生都穿过哦，这一双袜子它真的就是长筒袜， 是过膝袜的那种，认真 的 过膝袜。你知道今年其实是开始流行女孩子穿这种就是过膝袜的，我今年也入手了好几双过膝袜，包括没有过膝到膝盖以下的袜子。但是你要知道这种长筒袜子你穿上去对你的腿型要求很高，首先如果它的那个收口的地方螺纹织得比较紧的话，你腿上又有多余的脂肪就会被挤出来，毫不留情地被挤出来。但如果你太瘦呢，袜子有可能会滑下来，所以真的对腿型要求很高，尤其是过膝袜啊，不过膝或者是到膝盖以下，其实都是很容易挤出赘肉来的。 嗯， 你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结果泽华就非常好的给我们真人示范了一下什么叫做腿部脂肪过多来穿过膝袜。擦啦！哇，这么撩到这儿不看膝盖的时候觉得哎还不错，因为黑色显瘦嘛。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眼哥的那个腿上那个花纹， 那个字母已经被撑变形了。 哎，这样看是好看的。 就从镜头里面看其实是有一部分的修饰作用，它其实很心机，如果把白色的字母放在正面的话就会显腿粗，放在侧面反而是有一个收敛的效果。但是大家仔细看，如果给 4K 高清镜头的话，大家就会看到那个，你别跳了，楼下可能会有意见。 弹性很好还 就是 就是那个字已经被撑成半透明，还挺尴尬的。你敢不敢把裤腿稍微撩上去一点，然后大家看一下最收口的地方是什么效果？ 我想到曾经一个卖什么丝袜品牌的广告的一个感觉哈，可以示范一下。 哎，镜头 这已经勒红了，哥， 镜头对你很 勒红掉了。 你看那个肉确实好像能看出来跑出来了，所以 还好没有跑很多，后面可能会明显一点吧。哎，这个画面真的是 太扎眼了呀，简直像如花本花。 哎，但是泽华，我建议你，如果要穿这个长筒袜，并且想露出来的话，其实那个裤腿放到你现在那个位置刚刚好，就是裤腿的那个裤管的口。 你说刚开始全露出来这一块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袜子的那个口正好无缝衔接，这样既可以把袜子的亮点露出来，又可以不显得腿那么的，那么多的赘肉。 哎，瞬间变成短裤，跟那个现在不流行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袜，男生的那种运动裤袜差不多的感觉。 对，就有一点你穿哈伦裤然后配了一个瘦腿袜的感觉。 OK， 这是我的其中的一件挺奇怪的单品， 就是， 我会用奇怪来形容。 我觉得男生如果选对穿法，像这样穿的话其实也没有问题。另外可以选择一下这个的袜子最小号是多少号。 最小号四一吧， 最小号就是四一是吗？ 对， 女生是有一个这个款是白色的， 是的， 白色的这个袜筒要比这个稍微短一些。 对， 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棒球衫的模特，其实它下面下身就搭了女士的那一款袜子，大家再看一下，那个的长度就刚刚好是在小腿肚的，你看。哦，但是它是穿起来是往下面堆堆穿的，如果你拉起来的话， 应该还是一样的， 应该是跟这个黑色差不多。 对， 白色袜子就真的是适合腿瘦的纤细的女孩子来穿。 虽然看起来有点辣眼睛，但是因为从来没有穿过这么长的长筒袜，我觉得今天感觉还挺奇妙的， 算是一次尝试。好，接下来我们满足一下王楠的一个心愿吧，好不好？ 好， 让你去尝试你第一喜欢的那件红色 DJ 打碟单品。 但是那个太大了，我觉得女生穿不一定会好看。哎， 她今天底下的裤子可以是瘦腿的 legging， 所以直接就当下半身失踪，记得把裤子要穿成那个瘦腿裤。 好的， 好吗？你可以去更衣间换一下。然后此时此刻的我要化身柜姐，然后去到表演区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次出的几款饰品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的。顾客朋友们，欢迎光临我们这次的九八二潮流梦工厂的一个专柜。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柜姐呢，非常的漂亮，也很会给大家讲解和展示每一件单品，所以呢，欢迎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哟。收看方式，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这位在跳着乱七八糟舞蹈的柜姐。 我在摆 pose， 定点 pose 好吗？ 很老派。 这一次，Boss Kino 和 H&M 带来的这些饰品，说实话，用料是惊到我的 哦， 真材实料，不是那种塑料外面涂了金属颜料的那种， 是五金产品， 真的是五金件儿。 哎， 这条皮带，如果你要是穿上它上了秤的话，原本你是50公斤，瞬间可以变成52公斤。 这条皮带要是给李逵用起来， 这条皮带要是孩子不听话大啊，不，你要是 我要报警，哔哔哔，警察呀！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啊！ 你要是生气抽打什么的话，真的非常疼，这很可怕，很颠手。我觉得至少得有个2-3斤在 啊， 很颠手的一个重量。它也这条皮带是分号的，分 S 号、M 号和 L 号，小中大号。我买的是一个小号，大家都知道这跟腰围是相关的，它自带4个孔。 嗯，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往里打更多的孔了 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装饰效果， 装饰效果更多吧。但是像我这种纤细的小腰，其实使用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那天我上身尝试了一下。 而且你这样纤细的小腰，如果它不能够让你的裤子固定住，由于它本身的这个沉度，还会让它往下掉。 我现在穿的是高腰裤，只要我穿高腰产品就无法使用它。你看，因为它会直接掉到这儿来。 哦。 但是我想到一个绝妙的方法。 哦。 它这个金属环是一环扣一环的。 嗯。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固定的这个针塞到它的这个环里面。 哇，真的是什么都难不倒我们今天的这位柜姐哟。 但是就没有办法塞到这个孔里了，这个环就进不去了。但你可以往牛仔裤这里面塞。唯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不到这个皮带原本的这个圆环的装饰物了，就会被挡住。 嗯， 但这样就可以固定住啊，而且也挺有风格的， 对，至少还可以感受到它这个金属链条的风格。所以其实如果你穿了这个带有这个金属饰品的短 top 的话，牛仔裤你觉得太过无趣，腰间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腰带来做一个衔接和呼应。其实这个腰带的使用度还是挺高的，包括很多的黑色连衣裙，素色的连衣裙，只要不是花纹太过繁杂的，你都可以用它来做一个腰间的腰线的提升。 哎，但这样勒一天会不会真的很沉呢？ 倒还好，其实倒还好，因为牛仔裤都有裤环嘛。 嗯， 只不过就是如果那种连衣裙没有固定位置的话，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会往下滑，像胯小的女生就会遇到这样很尴尬的问题。 嗯，但由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五金料给的很足，它的质感很好， 质感确实是很好，而且是那种亮面的金属质感。 嗯， 对，这条腰带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打80分的， 值得入的哈。 对，值得入。 好，这是我们其中展示的。 对，接下来说一下一些其他的单品视频。擦啦，这是刚才王楠说很喜欢的这一款耳环，确实会比很多人刚开始感觉到看到图片上的感觉好像更大一些。大概我比划了一下，它的这个直径有8公分左右直径。 哦，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耳环。至于戴上以后什么样的效果呢？大家千万不要只看图片，因为你知道模特都很专业。 哇，你都可以不用镜子就可以摘戴耳环的吗？ 多新鲜、啊、 简直太厉害了。很多男生以前看到女生戴这么大圈的耳环的时候都会很好奇沉不沉，会不会勒你的这个耳坠。 这次如果你入手了这个耳环，有人问你沉不沉的话，你一定要如实回答，是真的很沉，而且大风天不建议大家戴这样的耳环。你看我现在手都不敢轻易的放开这个耳环，因为一放开所有的重量都到我的耳垂上了，我怕我的耳垂承受不住生命如此之重。 对你的疼爱是手放开、哦、太夸张了这个小姐姐。 接下来我的动作都要缓慢一些，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身效果吧。你的头发挡得严严实实的， 等一下、 你要戴一对吗？ 对啊，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半边好不好？半边上身效果很好看、哎、我觉得 它这个上身效果是真的很好看。 嗯， 但是实用性呢，不建议，千万不要带着它去蹦迪，蹦完一整首曲子下来，那耳朵就不见了。 那你要不要现场给大家示范一下？ 哦不， 看一下耳朵到底是如何不见的。现身说法，很漂亮哎。 这个戴起来的话，你就需要把长发的女孩子把头发扎起来。 哇，你短发很漂亮， 就可以露出这两个耳环。但是真的很沉，就是戴上以后，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耳朵就开始发红发热的感觉。 戴上以后，我会给100分哎。 给我吗？ 对呀、啊，给这耳环给你都会打很高的分，很漂亮啊，很适合你。但唯一的 bug 点就是沉了， 太沉了。 可以坚持多久？ 我争取坚持到节目结束，好不好？ 哎，女生会有这样的顾虑吗？很喜欢一对耳环，但这耳环实在是太沉了。 会有啊，当然会有。 那最终会买还是不会买？ 你会买？好吧，来，我们请这位会买小姐姐回到我们的舞台。 穿着男装很合适，很适合她。这是我们刚才展示，其实这一款是男装了，但是我觉得穿在女生身上感觉更特别。 把前面站点。我是觉得这件红色的卫衣真的男女都不挑，女生就是当 oversize， 然后遮住屁股的长度来穿，冬天也可以在里面穿一个加绒的打底裤。Anyway， 你都可以去穿，然后包括是瘦腿的黑色裤子都可以，然后配一个这样的小马靴就很好看。 嗯， 或者是到春秋换季的时候，光腿穿，下半身适中的穿法也完全没有问题。 嗯， 所以上身以后是符合你内心的需求的吗？ 嗯，符合。 哎，我突然发现王楠耳朵上戴的也是这种大的耳圈，但这种细细的就没有什么重量，对吗？ 嗯，对，就是还挺轻的感觉。 哎，但是我现在说实话、啊、我上身了这对耳环以后就不想摘下来。 习惯了是吧？这重量也习惯了是吗？ 啊，王楠居然要拽我的耳环。 王楠一直对他耳边吹风，一直吹，吹很大的风，看他会不会感觉到疼痛感。 这个是真的、哎、如果你要晃头，就这就是最大极限了。 对，就是在拉，感觉就近距离看 是不是感觉很危险？ 对对对， 就感觉那个耳洞都变大了，是不是耳洞在透风的感觉。

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顾客朋友们，距离潮流梦工厂这个商场打烊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啦，赶紧进来选一选，二楼是男装，三层是女装哟。目前呢，我们先停留在三层女装柜台，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柜姐，有一位呢很会搭配，看到她你就真的会给跪了，另外一位呢很会穿衣服，她是我们今天的模，就是你可以吃的那个馒头。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两位 showgirl。 嗨，妈呀， 哇，你的腹肌很明显，哎，再来一次吧。 嗨， 妈呀，你现在腹肌已经这么漂亮了。 哎，我想说一下，二层是女装，三层是男装。 二层是男装，三层是女装。 那一层是什么？ 一层是鞋呀，化妆品呀。 哦，饰品是吗？ 对，童装在四层。 哦，好好，我们俩现在已经都各自换上了新的单品。 嗯。 然后呢，我们先来说王丹身上这一件吧。王丹身上这一件是帽衫女款的 M 号。我一开始觉得说这个号可能王丹穿会有点大，但是没有想到帽衫这种东西真的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嗯哼。 就上身效果就是慵懒的，完全可以当裙装穿，然后不管是孕妇还是少女都可以穿， 因为她本人非常瘦嘛，所以这个即便很大在身上也是 OK 的。 对对对，但是女生是喜欢这种慵懒风的，就是套到这样一个大套子里面就觉得今天可以什么都不干。 对对对，然后就感觉很舒服，反正然后各种都活动很自如，而且就有一种穿着男朋友衣服的感觉，虽然我没有男朋友。 哎，这句补得很到位，就是有一种穿男朋友衣服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没有男朋友。 嗯哼。 所以王丹，你的微信方式要投影到我们的屏幕上吗？然后其实这种这个帽衫到这个长度其实是在膝盖往上8厘米左右的地方，很安全的一个长度，所以你下身不管是穿这种短靴子还是穿到及膝的长靴都可以，或者是下半身失踪穿小白鞋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王丹虽然不是超模，但毕竟也是个模嘛，所以她的身高的值也是在的，如果要是个子比较小一点的女生穿，那就是一条那个连衣裙了。 那我不建议太短，如果已经短到膝盖上方10公分的话就不太合适了。 啊， 王丹今天可以搭一个这个她自己的包，因为是白色和黑色的搭配，背上这样一个丝绒质地的，对，玫红色的包还挺亮眼的， 很巧。哎， 对对对，而且我会建议如果你穿了这个长款的卫衣的话，你的包的包链要稍微收短一点。你帮我拿 着，再短一点。它现在其实在男生看来已经是短短的了，但是再往前上变成像那个前面的那个叫什么胸包， 差不多是这个长度的时候都叫就是刚刚好到嘎吱窝下面一点，往前放或者往后放都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穿这种卫衣本来就有慵懒感，有一种垮垮的感觉，然后也会看不到你的腰线，如果你的包还是垂在胯部的位置的话，就会让人觉得你的上下身比例没有那么好。可是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颜色很跳眼的包包来做一个提示的话，可能就会让大家觉得你的腰线是有一个上升的感觉的。如果你放到背后，你从背后走，给大家一个背影，来一个全景，我们来一个全身镜头。对，你看，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女生腿很长。 虽然只露出了一小截腿，但是感觉这个女生腿很长， 很想认识她。 对对对对对，背影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女生，这是个小 tips， 如果你今天想犯懒穿直接套一个男生的或者是大 size 的帽衫的话，一定要记得用一个亮眼的小包包，然后给它跨到就是这样后背腰以上的这个位置，然后以去提升你的腰线。 嗯嗯，买到手的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你没有买到手，现在想去买的话已经买不到喽。 所以今天看我们的试穿会比较好一些。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我身上的这条短裙，就说实话在看海报的时候没有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啊， 因为它放在图片上真的很像 Moschino 今年还出了给狗狗出的小衣服。 你要给狗狗的衣服扣上吗？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狗狗上身的那个效果图， 就是爱狗的朋友们也不要错过，如果你们家养的是小型犬的话，完全可以入手这样的衣服， 很好看。而且这个狗狗的衣服真的是会满足你所有的虚荣感，因为它的外面的那个 logo 的设计非常明确的 Moschino HM Moschino 这样的所有的标全部都在内里， 对， 大家看不到。 对，然后大人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款的这个印花的 T 恤的，以前是出过的， 超可爱。 哇 哇，太可爱了呀，我的天哪。 所以刚才我在试衣间更换这条裙子的时候，王楠就惊了，他说姐你在穿的是童装吗？他给了我一点余地，你知道吗？他没有说宠物的衣服，他说的是童装，但我立刻盖到他的点。 但各位你看我们这个宠物的衣服上面还有袖子哦。 你把那个他的胳膊为什么自己伸出去了？ 他自己第一次穿的时候不是很喜欢，你看到这个就完全没有，但是也没有他完全把这个胳膊打开的样子，不过你可以看到是有袖子的。 对， 而原因身上的这件、是没有袖子的， 它其实是一件有点像一个帽衫背心的这样的一个形状，但它其实是一个短裙。上身以后我觉得其实材质各方面很舒服，因为是棉质的那种运动装的材质，然后呢也很适合像我这样没有什么赘肉的女孩子。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这个帽子的设计，它这个帽子要求你前面这个拉链必须拉到头，如果不拉到头你裙子会往下滑、但是如果拉到头了，这个帽子就会紧紧的箍在你的臀部和腰部、就会觉得从侧面看你 很多女生也会把这个衣服然后就系在这个腰部的位置、 但系的没有这么紧呢、它就完全的箍在你的臀部，就很累赘。 那你稍微解开一点拉链呢，毕竟里面有扣子的嘛。 解开拉链就很奇怪，就感觉你今天裤子没有穿好。 它这种本身应该设计就是让你不穿好的那种感觉吧。 那是拍模特大片的时候故意要把裙子往下拽，但你日常生活中不可能那样穿。但它唯一可以调节的是这个裙子的下摆，如果你是那种 走路大步流星的女孩子的话，你可以稍微拉下来一点、但是也拉不了太多，因为它裙子的长度本来就不长，所以我是觉得这条裙子穿起来还是有一些难度。 它看起来是运动休闲风，但其实它这样设计没法运动， 包臀裙、totally 是一款包臀裙。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这一款，这款好像现在可以买到，因为对身材要求确实比较高，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斟酌一下要不要买它。 只适合凹造型，那是不是就对于体脂率要求比较高？像体脂率低于13或13左右的女孩子才适合呢？ 那倒没有，王楠这么瘦的女孩子也可以穿。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饰品。我们这里其实除了刚才展示的这个耳环之外呢，还有一款， 超漂亮。这个就真的是她衣服上面的那种大金链子的感觉， 比我衣服上这大金链子还要大金链子。但讲真，我拿到手以后是被它这个宽度，对，你掂一掂手，被它的宽度所惊到的。 嗯， 那么宽，10公分的宽度，我觉得有啊，没有7-8公分，我会觉得说一般人的脖子可能并驾驭不了它的存在。 程度也确实在的。 是，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戴法上有很多，给大家投影一下照片。嗯， 你有上身戴过这一款吗？ 我没有，我没有敢尝试，因为我觉得我的脖子不够长，可能都不够它的长度。 哎，真的， 所以我就没有上身试。 好，我们马上就把这个上身试的效果展现给大家，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哈。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好，图片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投影屏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并没有哦。 嗯。有，哎， 再重新选择一下。 好， 现在可以看到了， 看到了吧。他是这个男孩子很聪明，他选择，对，是个男孩子，他选择了一件纯黑色的高领的线衣、然后把这样一个大金属项链戴在了毛衣外头，这样第一 不会冻到自己，因为你知道这样的纯金属链戴到脖子上会很凉的、其次呢也不会觉得太过突兀，就是白白的皮肤上面衬了一个大金链子，而是在黑色的底上面出现金色，就会相对低调一些。 哎，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配西服的话也挺合适的， 包括这样的皮衣其实也可以，它是可以提亮的。 皮衣已经抢不到了，但是这个链子应该也抢不到了吧， 垫子也是比较抢手。 哎，在男生身上效果真的还挺不错的。 对，其实它可以中和掉这件外面的这一款皮衣加金链子的这种土豪感。 嗯哼， 它既做了一个呼应，在金属饰品上做了一个呼应，同时还中和掉了一些太过张扬的感觉。 以往这样的大金链子这样的一个长度男生戴不一定会好看， 对， 可能会是车祸现场，但我觉得它这样搭配是很好，很值得解决。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重点就在于它太过沉。 嗯哼， 沉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斟酌一下。 好的， 这一款我本人并不想自己尝试。 嗯， 对，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三款饰品。耳环我现在戴上以后已经不想摘下了， 习惯了， 还好，很习惯，只要风不大我觉得 OK 的。这款是建议大家可以留下的，然后腰带其实也可以入手。然后另外呢，我们就还剩最后一件单品，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一款，擦啦，其实 擦啦， 它也是存在于女款的商店当中的，对吧？ 但其实也是男女通用的， 完全男女通用。我们让泽华来演绎一下女装男穿的感觉吧。 现场吗？ 对，大家不要错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这件衣服里面必须要配东西，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直接穿吧，如果夏天的时候对自己身材足够有自信的话。其实里面如果穿一件深色的衬衣也是可以的。好，已经成功上身了。 OK 的呀，有一种学院风的感觉。 对，非常学院风，很乖。你们俩现在站在一起就是一对璧人。 对，上课起立，老师好， 同学们好。 哎，真的，这样男生穿很，你看里面搭一个这样，他就变成一个上学的时候的那种为毛衣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的感觉。 来，班长泽华，副班长王楠，哎，你们来清点一下今天作业到底交了多少份，没有交的同学为什么不交？ 袁一姐来交。 对， 我是老师。 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哇，这一对璧人，你们可以去拍模特片了。 来吧，我们拍模特片吧。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回到校园的感觉？ 超有的。哎，这个男生穿，那女生穿什么样的效果呢？ 你可以，那我 来试吧。你们俩有没有人想要挑战一下？ 我来，因为我比较好上身穿，我直接一套就好了。所以从我们现在试穿下来这么多单品看来，真的，如果你不知道该买什么或者什么单品适合你的话，卫衣一定是一个没错的选择。 是的，教导处主任王主任回来了。哎，你上身有一种那个学院服或者学士服的那种感觉在，大大小小的感觉。女生穿感觉有点太大了。我觉得你这样看起来比王楠身上的那一件还要大。 可能是因为我体脂率低。 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 M 号是吗？ 哎，我这个什么号看的？我这件是 S 号。 哦， 可以给全景镜头吗？ 好。哎，但女生如果里面不穿你这个裤子的话，裙子你再给它提升一点，它会更好看，更显腿。袖子要不要起来一点呢？袖子起来一点有点怪。 为什么我穿出了睡衣风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穿了高跟鞋。 对。 所以就有一种性感慵懒的感觉。 对，有一种坏学生的感觉。 这真的是一个材质很舒服，然后其实你里面如果你想觉得它太短的话，你可以里面穿一个那种吊带裙 啊， 然后露出一个边儿 啊 就可以了， 很好看。好，所以这件也是值得推荐的，男女生都可以入手。 耶， 欢迎二位回来。哎，在你们在那个地方再盘点一下吧。所以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带来的单品没有相对来说不太好用，有就是那个链子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都是实穿性、实用度都比较高的单品，排除掉了那些皮草款啊什么的。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跟大家盘点一下，其余那些不太实用的单品都有哪些。 嗯， 我的那个， 那我们就回来吧。 好， 欢迎二位回归。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今年都有哪些单品出现，然后我们今天没有带来现场的都是哪些单品。 我们三个很搭哎。 之后你们就会发现我们带来的这些单品相对来说都有多么的实穿。 嗯， 首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单品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难穿的单品，就是一个皮草款。我们要需要重新连接一下， 它啦马上就要出现啦。为什么老爱说它啦？ 擦啦， 很可爱的一种表达。好， 等一下，稍等，我们的手机连接有一些问题。好吧，哎 ，OK， 好，这样我直接用手机给大家看，就是这件皮草。 大红色， 玫 红色， 粉色，对，玫粉色。然后关键是里面还加了一些金属链子的链条。 嗯， 你觉得模特穿，哎，糖糖 Candice 穿起来，哎，很有范儿啊，可以走秀啊，很厉害呀、啊，满脸写着我不仅有钱还漂亮，身材还超级好那种感觉。但是等到我们真人上身穿以后，大概就是这样的效果。 嘿， 就很有村头阿姨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很挑难度的， 对，非常挑。这件单品就不是很好穿，你看， 嗯， 这还是博主， 嗯， 所以大家不要尝试这一件了。这一件在实体店是可以买到的，大家不要看。但男生说实话，男生博主上身穿了以后，比那个女博主看上去要好看一些。 你说刚刚这件单品吗？ 对，我个人觉得比女生好看一些。 嗯。 但依然我无法接受，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的朋友，如果我的朋友泽华穿成这样，我可能会给他甩几百个大白眼。啊、真的，你动心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哦，吓死我了！然后接下来是女生的单品当中，我也要吐槽一个单品，就是当时我很看好的一套 look， 就是这一套。 嘟嘟嘟，牛仔的 牛仔抹胸加牛仔短裙、嗯，然后其实对于身材好的女生来说也是很能够显出你的优势的。但是当我拿到这个单品，我拿到这些上衣单品之后，上身穿了以后，发现它会使你整个人变得非常纸片， 嗯， 就丧失掉了这件抹胸本身应该有的那一部分的性感在， 嗯、 然后把你完全整个人身体勒成一片纸， 嗯， 所以就没有曲线可言。 那不是应该自责吗？为什么要怪到衣服本身？ 当然是怪衣服。好的衣服应该是衬托线条，以及这双过膝靴，它在穿起来以后难度也还是有点高，因为它的靴筒的贴合度并没有那么高。 嗯 嗯， 男款也有一个长度很高的靴子，但那个靴子现在一直也都还在，我觉得也是不太好驾驭的， 实穿度没有那么高。 嗯，挑腿型。 对，刚才我们也展示了配那个大金链子时候那个皮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这一件充满亮片的一件羽绒服，全秀场最闪耀的就是它，它真的是认真的在做亮片哟。哎，没有给我特写，稍等一下，认真的在做亮片。 其实看照片， 觉得不够亮是吗？ 还可以。 再看这样的照片呢？ 可能会觉得太闪了。 太闪了。但是如果你参加年会的话， 就还是凹造型的时候、嗯、 对对对对， 特别的时候。嗯， 我这儿有个动图可以分享给大家，可以看出你在聚光灯下穿这件是有多闪。 哇哇， 整个舞池的光芒都会属于你。嘟嘟嘟哒嘟嘟嘟哒，看到了吗？嘟哒，就是一个行走的舞台舞球池。 你要如果在这个舞池当中出现的话， 别人会舞池球， 别人会很烦你， 因为所有人的眼光都被你吸引掉了， 真的，而且还会很刺别的人的眼睛， 拍照都对不了焦。 哎， 这件衣服也是值得斟酌的。 就不常穿吧。如果你想备一些服装在特殊的场合使用的话， 对对对， 那其实也是可以入手的。 对，基本上以上这些单品已经罗列掉了，所有涵盖到了所有今年出的单品。还有一件这个，这条一字肩的裙子，连衣裙，我当时其实是想入手的 啊， 但是后来我犹豫于它的花纹，有点不太日常，所以后来没有入手。结果我看了博主的试穿以后，我发现没有入手其实是对的。 它的这个穿法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一字肩的裙子搭配了这样刚才展示的那个项圈。 嗯 嗯，在舞台上是很山林的，但是日常生活中不实穿。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良心、非常贴心、也非常用心的把这一系列联名款当中实穿度很高的这些单品都带来了现场。可能有一些单品依然存在槽点，像这种重量啊什么的，但是相比之下，以这样的价格买到这样的联名款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棒了。 是的， 再次希望这一期节目对于你在年底为自己多一些单品回家可以有所帮助，也感谢王楠今天的倾情支持。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乖学生泽华， 我是不在冬季的王楠。 我是教导主任袁一， 要下课喽， 拜拜 拜拜， 解散吧。 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的。